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今天我们将欣赏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谭树军同学给我们带来的 The Swing 秋千。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好，我叫谭树军，我今年10岁了。The swing. How do you like to go up in a swing? Up in the air, so blue. Oh, I do think it's the pleasantest thing ever a child can do. Up in the air and over the wall, till I can see so wide, river and trees.And cattle and all over the countryside till I look down on the garden green, down on the roof so brown, up in the air so I go flying again, up in the air and down. 秋千，你喜欢荡一趟秋千，至于蓝蓝的晴空中吗？啊，我认为这是小孩所能做到的最愉快的玩耍，越过墙外高踞天空，直到我能望见如此广大的世界，河流、树木、牛群，还有整个乡村，直到我俯览着翠绿的花园以及棕色的屋顶，我又飞上天去，在天地间上下穿梭。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是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昨天我们讲到孙悟空大闹蟠桃宴，那么有一个问题啊，究竟有没有蟠桃这种水果？好，那么想了解答案的话呢，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答案呢，在新疆有各种各样扁的椭圆形的这种桃子啊，它的名字啊就叫蟠桃。好，那么看一下问题哈， Do 蟠桃 peaches exist？它是不是存在哈？用的 exist 新疆哈有很多种的扁的椭圆形的这个桃子。 There is many kinds of 或者 there is a variety of。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用特别熟悉的这个 kind 哈， many kinds of。 另外呢，可以用呢 many sort sort 也表示种类，还有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variety variety variety 也表示种类。因此呢，大家来表示种类的时候呢，可以呢换不同的词哈来替换一下。首先看是一个扁的 flat flat 我们学过 flat， 然后呢是椭圆的 oblong。oblong, O-B-L-O-N-G, 这个 long 我们知道是长的，前面那个 O-B 呢表示说这个东西呢已经变形了，变成了椭圆的了哈。oblong shaped peach in 新疆 that has the same name, 啊，名字呢跟那个蟠桃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接下来看看它的这个口味哈，蟠桃比普通的桃子更甜，而扁平的哈这个蟠桃呢，它的形状啊方便我们吃，因为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不容易呢把这个汁儿啊给它溅出来。 In the real world, 蟠桃 are sweeter than regular peaches, 比它更甜哈，这个 sweet 加 er, and the flat shape make it easier to bite 啊，更容易去咬。后面有一个结果啊，咬完之后呢，不会出现 without the juice running everywhere。另外呢，这里面这个 bite 它的词性呢是个动词哈，我们在前几期讲过这个词，它常用的一个是名词哈，表示说一口两口的意思，比如说 This is my last bite。 那么今天呢 easier to bite 很容易去咬，而这个词这个 bite 是一个动词。那么今天哈，现在呢蟠桃生长在山东、河北、陕西和甘肃省。那么在六月和九月哈这段时间，分别有不同的品种呢相继呢成熟。它们被看作是一种呢非常高档的水果，因此啊价格比普通的桃子呢更贵一些。Today, 蟠桃 peaches are grown in 山东、河北、陕西 and 甘肃 provinces. Different variety.后面用的 variety，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词 variety 表示的是种类，哎，同学们如果记下来的话呢，它表示种类。 different variety ripen， 这个 R-I-P-E-N 表示成熟哈，成熟这个词。不同的省份呢，它成熟的时间可能是不同。 throughout June to September 啊，它的日期呢从6月份到9月份哈。讲到这个成熟啊，我们这里面用的是 ripen， R-I-P-E-N。 另外一个词啊，我们也学过是 M 开头的，是 mature， M-A-T-U-R-E 啊，它也表示一个动作，一个东西的成熟，可以使我们说这个水果啊的成熟，也可以指一个人他在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一个 mature， 一个成熟。接下来看一下，他们被看作是一种非常高档的水果。 They are considered an upmarket products。 那么表示高档水果呢，我们今天学的一个词叫 upmarket。 market 我们知道是市场，那么市场前面加一个 up， 我们知道 up 是上面的顶端的。And have a higher price tag than regular peaches， 比一般的桃子要呢价格上要贵一些。哎，它这里面呢用的是呢 higher price， 在 price 后面呢还没有完，又加一个 tag， T A G， 表示一个标签。蟠桃作为中国的本土水果，它在国外也非常受欢迎，它的外形跟一般的桃子不一样，因此啊在国外被称为土星桃子，或者呢叫甜甜圈桃子。 A native Chinese species 啊，作为一个本土的，这里面提到是 native， N-A-T-I-V-E。 蟠桃 peaches are also popular abroad 啊，在海外也非常的受欢迎。看一下后面，它被称为是土星桃子。It is known as Saturn peach, S-A-T-U-R-N, 这个 Saturn 这个词哈，表示土星， or Donut peach, D-O-N-U-T, 因为 because of its appearance, 由于它的外形。我们知道啊，夏天是吃桃子的最佳时节，我们可以在水果店里找到各种各样的桃子。那么从呢柔软多汁的桃到呢非常爽口哈，清脆的那些桃子，世界上呢1000多种桃子哈，绝大部分呢来自我们中国。在中国啊，桃子的种植呢在6000多年前就开始了。桃子呢是在公元前300年通过波斯传入到欧洲。Summer is the best time to enjoy peaches, and you can find all kinds of peaches in the fruit shop, ranging from soft and juicy to crisp and refreshing. 接下来我们学几个呢跟桃子相关的几个形容词。一个呢我们说这个 soft 表示这个桃子呢摸起来软软的哈。另外呢这些软桃呢往往都会比较 juicy 啊，汁儿特别的多哈，这个 juicy。拼一下这个词 J-U-I-C-Y， 因此呢我们在形容一个水果哈，这个果汁特别的多，用这个词 juicy。 我们比如说像一些苹果呀、桃子啊、梨等等哈，比较多汁的这么一个水果就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 juicy。 后面呢 crisp 非常的脆哈，有些人喜欢吃这个脆桃 C-R-I-S-P crisp。以及呢 refreshing， 非常的清新哈。今天我们学会了四个哈来描述桃子的形容词，一个呢是 soft, juicy, crisp and refreshing。 The majority of more than 1,000 variety of peaches around the world originated in China。 1000多种桃子哈在世界上，那么绝大多数用的是 the majority, M-A-J-O-R-I-T-Y， 绝大多数呢是来自我们中国。Where the cultivation of the fruit began more than 6,000 years ago， 种植啊，用 cultivation。 那么大家如果觉得这个词有些难的话呢，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 planting， P-L-A-N-T-I-N-G， planting。 因此呢，我表示种植呢有两个词来进行翻译，一个呢是我们今天讲的是 cultivation， C-U-L-T-I-V-A-T-I-O-N， 另外一个是Planting of the fruit began more than 6,000 years ago, and the fruit was introduced to Europe through Persia in 300 BC. 通过波斯传到了欧洲啊。那么这个传呢，用的是 introduce。那么这个词我简单说一下，大家看到 introduce 的时候呢，也要小心了。如果说人与人之间，那么是表示介绍的这么一个意思。那如果说一个技术、一个产品被 introduce 到了一个地方，这表示呢被引进了进来或引进了进去哈。那么所以这个词大家一定要小心 introduce。 价格较贵的桃子当中呢，来自无锡的阳山蜜桃是呢非常有名的。这种桃子呢有70多年的历史了，颜色非常的鲜亮，果肉呢细腻，香味更浓，同时呢汁儿更多。 Among the more expensive peaches is the 阳山 honey peach from 无锡。With 7 decades of history, these large and vibrantly colored peaches, 大同时呢用一个词叫 vibrantly colored, V-I-B-R-A-N-T-L-Y, 表示这个颜色非常的鲜亮，非常的耀眼。 Vibrantly colored peaches have a stronger fragrance, 其中这个桃子的味道呢更加的香甜，用这个 fragrance, F-R-A-G-R-A-N-C, stronger fragrance and much more juice in the delicate flesh, 果肉呢更加的细腻，这个肉呢用的是 flesh, F-L-E-S-H, 前面加一个 delicate, D-E-L-I-C-A-T, delicate flesh。 关于桃子的这个描述呢，我们又学了几个相应的这个词，比如说它的颜色哈，比如说 vibrantly colored， 它的这个味道哈叫 fragrance， 以及呢它的这个比如说果肉更加的细腻叫 delicate flesh。 另外一个桃子啊，同学们特别熟悉，叫做黄桃。黄桃呢在中国有3000年的历史了，它们呢是桃子罐头中常见的一个品种。 Yellow peaches have a history of 3000 years in China and they are variety most commonly used in canned peaches啊，用了一个词叫 can, C-A-N, 这个 can 呢不是情态动词能，而呢是一个名词表示罐的意思啊。那么 canned peaches 表示呢把这个桃子放到罐里面。那么在中国啊，桃子呢被看作是一种长生不老的水果，因此啊在中国有一个传统的中国糕点啊叫做寿桃，它呢用来庆祝老人的生日。As a peach is regarded as a fruit of immortality, there is traditional Chinese pastry called 寿桃。那么这个桃子被看作是长生不老的水果哈，这个英文叫 as a peach is regarded the fruit 作为水果 of immortality 啊，它的拼写呢是 I M M O R T A L I T Y。我们学过这个词呢 ，mortal 啊，一般的凡人哈 ，mortal 是凡人。那么前面再加一个 immortal。I am 表示说呢圣人仙人，后面加一个 ITY 呢，它作为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出现了，表示呢长生不老的意思。 Regarded the fruit of immortality, there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pastry, pastry 我们讲过表示一个糕点叫寿桃。 A birthday peach which is presented to celebrate birthday for the elders, 为老人庆祝生日的时候呢做的一个糕点叫做寿桃。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Do pantao peaches exist? There is a variety of flat oblong shaped peach in Xinjiang that has the same name. In the real world, pantao was sweeter than regular peaches and the flat shapes make it easier to bite without the juice running everywhere.Today, Pantao peaches are grown in Shandong, Hebei, Shanxi, and Gansu provinces. Different varieties ripen throughout June to September. They are considered upmarket products and have a higher price tag than regular peaches. A native Chinese species, Pantao peaches are also popular abroad. It is known as a Southern peach or Donut peach because of its appearance. Summer is the best time to enjoy peaches, and you can find all kinds of peaches in the fruit shops, ranging from soft and juicy to crisp and refreshing. The majority of more than 1,000 variety of peaches around the world originated in China, where cultivation of the fruit began more than 6,000 years ago. The fruit was introduced to Europe through Persia in 300 BC. Among the more expensive peaches is the Yangshan honey peach from Wuxi. With 7 decades history, these large and vibrantly colored peaches have a stronger fragrance and much more juice in the delicate flesh. Yellow peaches have a history of 3,000 years in China, and they are the variety most commonly used in canned peaches. As peaches regarded the fruit of immortality, the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pastry called Shou Tao, or birthday peach, which is presented to celebrate birthday for the elders.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我叫简，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Here is the story of a little girl named Jane, who dreamed of a life helping animals and grew up to help change the world. 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做 Jane。 她梦想着要帮助小动物们，长大之后呢，要改变整个世界。那她的梦想能成真吗？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begin.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Me, Jane. 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啊，叫做我的名字叫 Jane. Jane had a stuffed toy chimpanzee named Jubilee. Jane 有一个叫做 Jubilee 的星星玩具。 She cherished Jubilee and took him everywhere she went. And Jane loved to be outside. 她非常非常喜欢她的朱比利，无论走到哪儿，她都会带着她。而且呀，我们的小主人公 Jane 很喜欢带着朱比利到户外去玩。She watched birds making their nets, spiders spinning their webs, and squirrels chasing one another up and down trees. 她观察小鸟筑巢，蜘蛛织网，小松鼠在树上彼此追逐打闹。Jane learned all that she could about the animals.And plants. She studied in her backyard and read about in books. Jane 在花园和书本上学到了很多她能学到的所有关于动物、植物的知识。哇哦，她学了好多好多知识，做了好多好多的功课呀。她可真是一个爱思考、爱学习的小朋友。One day, curious Jane wondered where eggs came from. So she and Jubilee snuck into Grandma Nut's chicken coop. 有一天呢，好奇的 Jane 思考着那鸡蛋从哪儿来呢？所以她和 Jubilee 就溜进了纳特奶奶的鸡笼里去观察一下。Hid behind some straw.Stayed very still. Jane 躲在稻草堆旁边待了很久很久 and observed the miracle. 她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她看见了母鸡下蛋孵蛋的整个过程。 It was a magical world full of joy and wonder, and Jane felt very much a part of it.这是一个充满了欢乐和神奇的世界。 Jane 深深地感到了自己就是这神奇世界的一部分。 Jan often climbed her favorite tree, which she named Beech. She would lay her cheek against its trunk and seem to feel the sap flowing beneath the bark.他经常爬上自己非常喜欢的那棵树，而且他还给那棵树起了个名字，叫做山毛榉。他会把脸贴在树干上，感觉到树的枝叶在流动。Jane would feel her own heart beating, beating, beating. 她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在砰砰地跳动。With the wind in her hair, she read and reread the books about Tarzan of the Apes, in which another girl, also named Jane, lived in the jungles of Africa. 风吹动着她的头发。人猿泰山这本书 ,Jane 读了一遍又一遍。书里边也有一个叫做 Jane 的女孩，而且她住在非洲丛林里。Jane dreamed of a life in Africa too. 那我们的小主人公 Jane 也向往着住在非洲的生活。A life living with and helping all animals.一种和动物们在一起生活，一种能够帮助动物们的生活。At night, Jane would tuck Jubilee into bed, say her prayers. 那在晚上呢， Jane 把自己心爱的小玩具 Jubilee 带到了床上，并对她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and fall asleep, 然后就入睡了。To awake one day, 直到有一天醒来，快看呢，我们的小主人公 Jane 已经长大了，她住在帐篷里，她在哪儿呢？也许就在非洲丛林里吧。To her dream come true, 直到她的梦想实现了。那现在 Jane 在哪儿呢？他正在非洲丛林里和小动物们生活在一起呢。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really wonderful story， right？ 那么这个关于梦想的故事可真棒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过无数的梦想，有的在成长当中淡忘了，有的却坚持了下来，最后美梦成真。那这本书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圆梦故事，一个小女孩 Jane 梦想着长大以后去非洲和小动物们生活在一起，写他们的故事，和他们一起成长。她的爸爸妈妈非常的支持她，并且她努力地向着自己的非洲梦靠近，终于梦想成真了。小女孩 Jane 长成了现在我们真实生活当中的 Jane 博士，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着世界。你的梦想是什么呢？你会如何实现你的梦想呢？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